你好，我是盛严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28讲，欢迎回来。在前面的第27讲当中，我们引入了 Reactor 反应堆模式，并且让 Reactor 反应堆同时分发 Acceptor 上的连接建立事件和已建立连接的 IO 事件。我们仔细想想这种模式哈，在发起连接请求的客户端非常多的情况下，有一个地方是有点问题的，那就是单 Reactor 线程既分发连接建立又分发已建立连接的 IO， 有点忙不过来。在实战当中的表现可能就是客户端连接成功率偏低。再者，新的硬件技术不断发展，多核多路 CPU 已经得到极大的应用，单 Reactor 反应堆模式看着大把的 CPU 资源却不用，有点可惜。那这一讲呢，我们就将 Acceptor 上的连接建立事件和已建立连接的 IO 事件分离，形成所谓的主从 Reactor 模式。文章有一张图描述了主从 Reactor 模式是如何工作的。主从这个模式的核心思想是，主反应堆线程只负责分发 Acceptor 连接建立，以连接套接字上的 IO 事件交给 Sub Reactor 负责分发，其中 Sub Reactor 的数量可以根据 CPU 的核数来灵活设置。比如一个4核 CPU， 我们可以设置 Sub Reactor 为4，相当于有4个身手不凡的反应堆线程同时在工作，这大大增强了 IO 分发处理的效率。而且同一个套接字事件分发只会出现在一个反应堆线程当中，这会大大减少并发处理的所开销。我们的主反应堆线程一直在感知连接建立的事件，如果有连接成功建立，主反应堆程序通过 accept 的方法获取已连接套接字，接下来会按照一定的算法选取一个从反应堆线程，并把已连接套接字加入到选择好的从反应堆线程当中。主反应堆线程唯一的工作就是调用 accept 获取已连接套接字，以及将已连接套接字加入到从反应堆线程当中。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主反应堆线程和从反应堆线程是两个不同的线程，如何把已连接套接字加入到另外一个线程当中呢？更令人沮丧的是，此时从反应堆线程或许处于事件分发的无限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我在这里先卖个关子，这是高性能网络程序框架要解决的问题，在实战片里我将为这些问题一一解开答案。如果说主从 React 模式解决了 IO 分发的高效率问题，那么 Work Threads 就解决了业务逻辑和 IO 分发之间的耦合问题，把这两个策略组装在一起就是实战当中普遍采用的模式。大名鼎鼎的 Nite 就是把这种模式发挥到极致的一种实现。不过要注意， Nite 里面提到的 Worker 线程其实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从 Reactor 线程，并不是处理具体业务逻辑的 Worker 线程。我在文章当中贴出了一段代码，这就是常见的 Nite 初始化代码。这里 Boss Group 就是 Acceptor 主反应堆， Worker Group 就是从反应堆，而处理业务逻辑的线程通常都是通过使用 Nite 的程序开发者进行设计和定制。一般来说，业务逻辑线程需要从 Worker Group 线程中分离，以便支持更高的并发度。主从反应堆跟上面介绍的做法是一样的，和上面不一样的是，这里将 Decode、Compute、Encode 等 CPU 密集型的工作从 IO 线程中拿走，这些工作交给 Worker 线程池来处理，并且这些工作拆分成了一个个子任务进行， encode 之后完成的结果再由 sub reactor 的 IO 线程发送出去。这里有一个样例程序，几乎和第27讲的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在创建 TCP server 时，线程的数量设置不再是0而是4。这里线程是4，说明是一个主 acceptor 线程，4个从 reactor 线程，每一个线程都跟一个 event loop 一一绑定。那你可能会问，这么简单就完成了主从线程的配置吗？ Yes， 这其实是设计框架需要考虑的地方。一个框架不仅要考虑性能扩展性，也需要考虑可用性。可用性部分就是程序开发者如何使用框架。如果我是一个开发者，我肯定关心框架的使用方式是不是足够方便，配置是不是足够灵活等等。像这里可以根据需求灵活的配置主从反应堆线程，这就是一个易用性的体现。当然了，因为时间有限，我没有考虑 Worker 线程的部分，这部分其实应该是应用程序自己来设计考虑。网络编程框架通过回调函数暴露了交互的接口， 这里应用程序开发者完全可以在 onMessage 方法里面获取一个子线程来处理 encode、compute 和 encode 的工作。我们启动这个服务器端程序，你可以从服务器端的输出上看到使用的 pool 作为事件分发方式。多打开几个 telnet 客户端交互， mainthread 只负责新的连接建立，每个客户端数据的收发由不同的子线程 thread 1、 thread 2、 thread 3和 thread 4来提供服务。这里由于使用了子线程进行 IO 处理，主线程可以专注于新连接处理，从而呢大大提高了客户端连接成功率。这讲我们主要讲述了主从 React 模式。主从 React 模式中，主 React 只负责连接建立的处理，而把以连接套接子的 IO 事件分发交给从 React 线程处理，这大大提高了客户端连接的处理能力。从 Net 的实现上看，也遵循了这一原则。和往常一样，给大家留两道思考题。第一道，从日志输出当中，你还可以看到 mainthread 首先加入了 FD 为4的套接字，这个是监听套接字，很好理解。可是这里的 mainthread 又加入了一个 FD 为7的套接字，这个套接字那是干什么用的呢？第二道，你可以试着修改一下服务器端的代码，把 decode、compute、encode 部分使用线程或者线程值来处理。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或者在 GitHub 上上传修改过的代码，我会和你一起交流，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